官，好好的抚养我的那个小儿男呐、啊，我死后就要你我爸供钱，好酒菜摆上了咱们几大盘，我死后就要你我借点香水。 三声欢呼，我的父亲点装满。

Thank you. 好，刚才是一段王二姐私夫，接下来呢再请您欣赏一段王佩臣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 那么老 刚才是王美珍先生演唱的《红月娥做梦》。那我们今天节目所剩的时间呢，不足以再播一段王美珍先生留下的录音了。还是因为我们手里的资料有限吧。这样，我们来听一段，应该算是王美珍先生的徒孙了。我们北京曲艺团的优秀青年演员王淑玲演唱的一段《铁片大鼓一口酒》。 冷风 教授听子言说太不像话，他写信把那不正之风来揭发，信中说亚运会我自愿赞助300整，安电话1分钱我也不多拿，倒看着电话他安上安不上，我不信那这股歪风能年年刮。信发后见报上有了消息，左邻右舍都通了话，教授想为什么不来按我家，这准是存心报复，可我不怕，我相信那正气能把邪恶压，他决心再把那揭发信来写，老教授气愤填膺直咬牙，听得门帘一响，有人说了话，问了声方教授在家不在家，老方他开开门留神观看，见两位电信工人门外站，身上落满雪花，一老一少像是师徒俩，师傅两鬓斑白，精神焕发，方教授我们是来给您按电话，老方他一时不知怎么回答，笑了笑点点头说请进，一不让烟二不让茶，老师傅说曾装机，我先道歉，把我们电信工人的心意来表达，您的信批评中看似良药，行业中的不正之风是得狠狠抓，说着话师徒二人齐动手了，老师傅下楼啊亲自把相杆爬，